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关于医事服务费生育保险支付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从4月8号起，将医事服务费纳入本市职工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其中，门急诊医事服务费按照医疗机构的不同级别定额报销，而住院医事服务费则按照结算方式的不同区别对待。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为进一步加大对终端需求的支持力度，北京市在今年新增1.5万套自住房供地的基础上，积极研究打通各类保障性住房使用渠道，在确保限价商品房备案家庭住房需求基础上，将部分剩余限价房转化为自住型商品房，重新定价后公开销售，保障无房家庭的自住性需求。本周是第36届北京爱鸟周，守护于100多年前的746张珍贵鸟类图谱在京集中展出。可惜的是，图谱中的部分鸟类品种今天已经灭绝。日前，北京市科协举办院士专家工作站集体授牌仪式，北京又添13个院士专家工作站。目前，北京市科协院士专家工作站已达125家，院士专家服务中心已达11家，进站院士共206名，专家共550名，开展合作项目共518项。 果回忆不在一瞬间枯萎，我能体会时间有泪。 这是张学友2014年的歌曲《时间有泪》。大提琴、钢琴与管弦乐的完美组合，搭配张学友极具共鸣力的唱腔，哀伤的旋律中淡淡的诉说着爱一个人从不怨不悔的付出，到最后仅剩下心力交瘁的无奈。张学友可以说是乐坛不倒的唱功担当以及常青树了。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接下来再听到的这一位辛晓琪，歌曲的名字叫《爱的回答》。 云朵在天空中哭了多少天，旅途究竟有多远，谁又看得见？他可还记得那几年的我，雨打在黑暗之中孤零零的花，无声的长大，等着谁爱他。也许以前那个我也是这样吧。我走过春风秋雨等爱的回答，太多的记忆在心中说话，我忘了风吹雨打再也不害怕，也曾偶尔梦见那月光里的家。让眼泪飘在风中变成一封信，一路上为我记录遗忘了的心，好多年之后我走到哪里，雨打着埋在心中最后那朵花，躲在心中那个我在跟谁讲话，还有谁忘记了路上的我。我走过春风秋雨等爱的回答，太多的记忆在心中说话，我忘了风吹雨打再也不害怕，也曾光里的家。

请你别走。 大街上大海中我都跟从，怎么想怎么痛一起感受，要多爱要多痛全部接受，就是不见你的温柔。故事每个年去都有美好回忆，有爱伤心只有分离，故事每个真心都会有人珍惜，哪怕像我如此爱你。故事每个年去都有美好回忆，是你说过要我陪你到底，真真假假 爱你，不可以。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日前通报，北京城市学院、北京建筑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电影学院等市属高校书节项目已经启动。北京二中、人大附中、首师大附中、理工附中四所名校已进驻通州办学，另有十所名校在积极筹备中。目前，我国工农中建交五大商业银行2016年年报已经披露完毕。五大行净利润合计为9000多亿元，利息收入是盈利的重要来源，但受息差收窄等因素影响，五大行的利息净收入均有所下滑。 爱想起来太哀伤，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我的爱远在地平线，一万梦太短，遗憾又太长。寂寞却掉进更深迷惘，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为什么找不到方向，眼泪已闭 首歌来自于萧亚轩的首张同名专辑。在这张专辑里，萧亚轩用别人三四十岁才能找到的感觉和达到的成就，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张专辑。萧亚轩、孙燕姿、蔡依林算是同一时期出道的，当时的萧亚轩算是第一张专辑里素质最高的。但很多人会说觉得萧亚轩之后的专辑巅峰不在，其实这种观点倒是挺片面的。风格的改变以及后期 Elva 的努力坚持，不得不说 Elva 的唱腔有了很大的进步，可能只是发展的不够好而已。969都市夜归人，来听到陶喆首张专辑的歌曲《再见以前先说再见》。

还是黑夜，我该如何停止想着你？这每一条街仿佛都带着你的气息。快乐还是伤心，就是想要和你在一起。黑夜到黎明，不停寻找想你的身 握手。

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让我们与冯小刚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为公益共同发声，关注大自然在说话，关注我们的山川河流。 听见了一首歌的旋律，才想起有过一段，遇见了太糟糕的情绪，才想起你的简单，我以为我已经全部释怀，才了解原来都还在脑海。走过了一条街的熟悉，才想起你的陪伴，选择一件外套颜色，才想起是你的习惯，我以为我会放声的哭喊，才了解原来剩一点遗憾。 只有自己修炼好了，才会有别人来倾覆，这叫近者悦，远者来。自己是梧桐，凤凰才会来栖；自己是大海，百川才会来归。你只有到了那个层次，才会有相应的圈子，而不是倒过来。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 像共分阳光，像共分空气，堵在眼前像一面玻璃，挡住了你表情，剩下只有脚印。 空气变成风也不敢喝，